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三里屯路新东路南段由北向南，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幸福三村四向东西双向，益雅秀北路由东向西方向，工人体育场北路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南四环，南四环大红门桥西侧由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京新高速上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机场高速平方桥东侧一公里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呀，今儿个外头好像似下雨非下雨。 但是这个雨从下午就开始下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发现我们俩算是穿的，哎，赵导今天你穿的少了啊。 对对对，赵导今儿整体从那个外衣方面然后就穿的有点少。我们刚才也说半天，我说我今儿羽绒背心都穿上了， 你看 对吧， 我皮夹克都穿上了 是吧，都不觉得热。哎呦，人赵导小风衣还是蓝色的。 我这是毛衣。 不是说你外套， 外头那套， 外套那是带棉的， 火、 所以我里面穿不了别的、穿上都系不上扣 了。那我都放心了，那我都放心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请赵导把话筒离自己近一点。 好的。 好， 来，我们首先要请出的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博后杨。 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十全十美节目的导演赵雪莲，雪莲。 哎，大家好，我是雪莲，外号错错。我就发现必须得有一艺名。 要不然 红不起来对吧。 你已经在你们胡同里火了是吧。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哎，他为什么叫错错呀？ 就是 说哪儿错哪儿是吗？ 不是，就是他一给人指路吧、 准指错了。 哎，对、而且一指吧，虽然是指人家那个地儿的标志性建筑，但是一般方向全反。 自打你来之前，就你来之前基本上这个风格应该是我的，自打你来之后我发现，哎呀，我终于从这个圈跳脱出来了。 我都 不是姐，不 是一点 姐，不是你的那个从这圈跳脱出来了，是你的圈壮大了。 不过可以理解。但是雪莲呢，作为一个北京人，而且是一个城里孩子， 对， 他那儿可靠里了 啊， 对不对 啊？ 因为他那儿就相当于在 他那是皇城里头过去。 对啊，对啊，而且离景山又那么近， 对 啊，所以他对外面的世界不太熟悉， 可能是，哎，就是 没走出去嘛。 就跟咱俩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是，他说他15年前大学毕业了，到北京来工作，说那个时候他住在就是现在的亚运村那边 啊， 哎，然后呢，每次如果要一出去办事以后，不管到哪儿啊，东西南北全算在那儿，北边可能还好一点，如果奔了南三环了，这打车也好，或者问路也好，都问，师傅，您知道那个北三环安贞桥在哪儿？无论在哪儿、都得问这个、他不问这个回不了家、 心里不踏实。 哎，对对对， 哎，这个就跟我之前似的，就是如果我要去了一个北京其他的什么地方，我先得在那儿站定了、别人问我说你是在东边西边，我得先站定了、然后脑海当中开始回忆，如果假设我此刻是在长安街，这应该是东边还是西边、就我脑海当中所有都要以长安街为参照物、然后论东西南北、所以我不能走环路。 没走环路之后绕不过来，你知道吗？ 特别是那角的时候，是吧？ 对，我就不明白这个立体三维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好的，好的，好的。 今儿个总算不走环路了，我们今儿个去逛公园。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为，应该是周三吧？ 周三啊， 对，重阳节， 重阳节 也叫登高节、 嗯。 我们在为这一天做一下准备。 嗯， 比如说跟大家聊聊，比如这一天您去北京市内的哪些公园您可以登高啊、 嗯、 看到什么美景啊、 嗯、 包括这个公园有什么典故啊、 哎、 有什么历史渊源啊，包括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咱们都可以聊聊。 嗯，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有任何搜索的需求也可以告诉我们，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直接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刚才按花花说的，就是把您喜欢的公园啊，公园里最喜欢的这个建筑物呀，包括一棵树呀，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们。哎，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来，继续说着，你们先说着，我先处理一下。 我想问问花花是谁？ 你 不知道花花是吗？ 啊， 你看都得有艺名，您为什么叫花花呀？ 因为我爱喝花茶。 哦， 你爱喝什么茶？ 我爱喝白茶。 哎呀，你叫小白不合适。来来来，先让我们的博士先说一下，九九重阳节这个传统。 啊，传统 简单跟大家聊，包括这一天的时候，咱适合吃点什么？传统啊，我说 啊，对对对对，这双九嘛，重阳节就是双九，九是阳数至高的最大的，所以又是重九，所以好像是大概从后汉的时候就逐渐有这个就是大宴。我记得最早好像是曹丕办过那个宫廷大宴，当时。大宴群臣在这一天觉得这一天这个数最吉利最好之后逐渐就演化成民俗。 嗯， 那么重阳这一天过去按老北京的习俗主要是三点，一个是玩，一个是吃，还有一个是就是赏，就是看玩是什么，就是登高。这个 你那个会玩书里都没写这个吧？ 写了， 也写了 啊，写了。 好， 这能不写吗？对吧？ 看 啊，不可能，维哥肯定是看了，记不清了。 我这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出来， 就是 套路 这里头主要那个会玩里头，咱们主要说的就是玩，一个呢就是登高去哪儿去。过去的按过去那个古籍，咱们老北京城里人去郊区去哪儿玩。然后呢怎么个玩法，包括去哪儿看菊花，赏菊，这个月份赏菊嘛，去哪儿怎么看，主要是这个。那今天咱们得补充啊，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嘛，大搜索你不能光是玩了，还得有吃， 是 吧？啊， 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好吧？ 嗯。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继续， 刚才说到玩了 啊，对对对，玩 吃 啊，这个吃，我就说一个，先说老百姓的，是吧？老百姓，比如说，吃重阳花糕，这个其实现在听着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这不，其实过去就是枣糕一类这种东西，那枣还是就枣，说枣糕都有点。 是后摁上去的 那个枣馒头，大枣馒头是这个意思，对吧？然后还有吃炙子烤肉，这就比较有钱的人了啊，就像 涮肉的也 啊，涮肉有。然后我要说这吃炙子烤肉经常跟这个登高啊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为什么呢？ 这个 累是吗？ 不是累， 因为饿。 不是，这为什么说吃炙子烤肉是有钱人家呢？过去很多人他喜欢啊，就是在郊外野餐炙子烤肉。 啊，你像原来我做过口述历史，有一家人家过去是北京的老北京的宅门，人每逢这个九月初九，带着一堆人亲戚，包括家里的老妈子，什么这个不能叫伙计，就是家里家人吧， 嗯， 要去香山登高，在上面呢吃炙子烤肉，啊，你看那你这挑费得多大呀？光这人工得挑一大炙子， 那你现在提着这些去香山，人 也不能让你进呢。 啊、我刚想说呢、啊，那会儿没人管， 那会儿没人管，那会儿没有香山公园这概念， 嗯 啊， 那个时候你要都爬到那儿了， 嗯， 就相当于你现在已经奔了武陵山那么远了。 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都爬到那儿了，相当于就是我就有特权了，就是 没 人管了， 就走的好远了。 对对，你想那时候就是骡子车、马车都是少，都骡子车，然后奔到香山那儿去，那得多早就得起。我采访这家人家原来住那个就现在金宝街那儿无量大人胡同。好家伙，从东城王府井那边一直走到西山，然后 走几天？ 走一天，还当天回呢。哎，到香山，然后爬上去看红叶，看层林尽染，然后吃这炙子烤肉。 嗯 啊，而且呢，这个老北京那本书叫《北京通》，金寿申先生写的， 嗯， 也是说这个重阳秋天的时候最好的活动其实。他的哥哥，哎，人家就是最好的享受，就是在香山那儿烤肉， 真棒 啊！ 但是有点累哈，他一天比如有明天不是12个时辰吗、嗯？因为恨不得走8个时辰，然后赏半个时辰，然后就赶紧往回，对吧？都在路上， 你还得爬呢。 不过人家乐趣就在这里， 对啊， 对吧？ 嗯、 哎，你看看人家以前的乐趣都是在路上，嗯、我们现在乐趣都得是看结果。 嗯、那不一样，姐不一样，因为咱们现在中间这个路程。 缩短了， 路是就是时间缩短了，而且呢，咱们总在路上也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还就具体玩的那块是最有意思的。 我跟你说，现在总在路上为什么没意思呢？ 啊、 因为你看到都一样， 嗯、 人以前不一样是吧、 嗯？ 以前比如说赶个骡子、赶个马车的，你走哪歇哪看哪的，哎，那看到的景都不一样。 嗯、 你现在比如说从咱们这儿出发奔香山、 嗯， 你一路看到不都差不多吗？ 嗯，姐夫，关键主要是他如果那时候他老那么走，他也都是差不多，是吧？关键是那时候 一年走不了两次， 一年四季就圈在那个胡同里头啊。 嗯， 如果能出趟城，那多 对 多不一样。 你说赵导呢是吗？ 啊， 是 也很厉害了。 嗯， 哎，不过真的，我倒是建议你，因为你不是那个满学演出的这些吗？ 啊， 因为前两天我跟了一个语言专家，我们在一块聊天。 哦， 后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嗯， 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既然你在社科院是干这个，我倒是建议你下一本书是关于满学的俗文化或者语言的，这应该挺有意思 啊。 嗯， 因为我们一聊天吧，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维子，实际上咱们在北京城当中现在说的好多的语言，实际上里头是掺杂着满语的。 对啊，对啊， 而且掺杂着蒙语的 对， 这些都有。 嗯， 就你别说，哎呀，这是老北京话，其实有很多都不尽然啊。 嗯，你这你看，维哥唠叨这么半天，唠的就是满语， 哎， 唠的米。 对， 嗯，啊，这个满语。 还有刚才说的胡同 啊，胡同 是 有水井的地方。 但这个不准啊。 那这个不准， 现在有争议。 但它反正也不是汉语，不是原生语。 但是你比如说我查了好多的语言的资料， 嗯， 比如人家说，哈了了 啊，哈了， 哈了， 哎。哈了，麻利儿的 啊，麻利儿的啊， 这些都是 波波 啊，波波不是 萨 奇马 是满语吗？ 啊，波波满语叫俄芬， 哦，萨奇马， 萨奇马， 萨奇马，萨奇马，这个萨奇马它是一个，原来我在节目里说过， 嗯， 萨奇马它是一个这个动词的名词化，你看看这语言， 嗯， 是吧？动词它的动词是萨奇咪。 嗯， 就是砍切的意思， 嗯， 所以它直译过来是切块的， 嗯。 萨奇妈就是切块的意思， 嗯， 后来乾隆给他起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名字叫糖蝉， 嗯， 他过去不是喝蜜的，他是用糖稀， 嗯， 然后裹这个过去也不是面条炸了，他是那个粉丝粉条之类的预热膨胀之后用这个糖稀， 这我喜欢粉条 哦，对对对对对，后来乾隆这个起个名字叫糖蝉， 嗯， 其实这萨奇妈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 嗯， 啊，我们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 嗯，没错，哎。 还有这次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去大连了吗？就在一起聊天，我觉得太逗了，各地的方言就聊起来之后， 嗯， 就你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哎，那你学会说大连话了吗？ 没太学会。 我学了几句， 你我听听。 不方便在节目里说。 哦。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我们继续啊，说到了九九重阳的一些习俗，然后就说到了以前，对吧？ 对对对，然后说完这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老百姓，还有呢，就是咱们吃炙的烤肉是已经是大户人家了啊。宫里头过去慈禧太后那个这一段时间要吃一个东西叫福禄寿烤， 也是烤烧烤类的。 不，你看 鹿肉吧。 哎，这里头不光是烤鹿肉啊，这里头多了福是都单指一样东西的。福是这个山鸡。 哎呀，吓死我了！我要烤蝙蝠。 不能 不会 啊啊！鹿就是鹿，寿是羊肉，烤是这个东北的大白鱼。 哦， 就是这个时期，然后专门要有这个什么进这个西山烧的这个红罗炭，然后东北辽东地区的这个 大白鱼， 不是柴火 啊，柴火。 你看这他连这个就是燃料都非常要讲究，吃这个东西。 哎，我这次吃到了用东北大柴火烧出来的火，架起来的锅煮的饺子 啊。 是不一样， 当然了， 就感觉那个 你没拉风箱。 我砍柴来着、哎呦，就是那个感觉那个饺子好像煮出来那个面香味儿更浓一些、确实是那感觉不太一样。 它反正那个大柴锅出来那个锅气好像更硬一点、是吧， 因为它那火的面儿 对对 力道更大。 对关键是力道。 哎呦，那蒸出来大螃蟹、大海蟹 又来了，又来了， 特别没劲，特别没劲。 真的，我就 是 觉得特别没劲，因为怕什么？ 怕伤害？ 怕那个吃那个螃蟹？ 那没关系，旁边有鳝鱼剥的。然后的那个关键问题，最后那个现在的海蟹肥到吃黄，我觉得就像吃馒头一样，能就太大了，太着实了，特别噎得慌。 你这一点都不吸引我，我就觉得你马上说一个馒头。不吸引我，你要说吃那个蟹黄跟吃秃黄油似的， 不一样。 就是他一提到好吃的 啊，他一定要提主食， 对 ， 而且形容它多嘛。 他还没提到，你想要吃螃蟹，就尤其是海蟹啊，其实最好吃的是那个大腿，大腿上那个肉啊，主要是就是从身上 带出来的， 对， 哎呀，小火炬似的，那是。 对，然后一打开盖儿就一块馒头大小的大蟹黄，然后顶着。哎，但是你知道吗？这次他给我吃了两种蟹，有一种蟹壳巨硬，大连当地蟹，你根本就咬不开，咬半天后槽牙没咬掉了。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这个蟹不是用咬的，跟那个咱们吃的梭子蟹又不一样，它得敲，那个蟹壳特别，但是它没有梭子蟹那么大，可是它比梭子蟹肥沉， 姐特别没劲啊。上礼拜一咱们说的是一起去青岛，然后你偷摸去了大连。 对，我走错了。 来，接着说、 啊、我也没有什么心情再说。 就 都说好了的事吗？ 哎，然后说慈禧吃那福禄寿烤， 福禄寿烤其实主要的方式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老北京的包烤涮啊，就过去不是老北京人吃那个包羊肉、烤羊肉、涮羊肉吗？他这个鹿肉可以是主要还是烤鹿肉，这个鸡呢跟这个羊肉有涮肉有烤肉当然羊肉最多了，还有一个包羊肉。鱼呢主要还是做火锅用。 哦， 它是个鱼火锅。 它反正它能涮鱼片儿。你像过去不是有那个菊花锅吗，宫廷里的。它有一项是鱼片，有一项是鸡片。如果更讲究一点，这菊花锅是老北京还是民间的，你要宫廷里最讲究的有这个野鸡片。有这个东北白鱼片，那吃起来那确实是不一样啊。 我这次 就跟你吃过似的。 那不是 想吗？ 想象你就能明白啊，对吧？ 哎，我听说到了重阳节前后的时候，都要吃一些跟菊花有关的东西，喝菊花酒。 喝菊花酒，但是菊花酒现在咱们多吗？我不是太好找。 哦， 嗯， 菊花酒，据我了解，我现在也没看到。我知道有菊花茶 啊，是是是，那是明天的话题啊。 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吧，有没有喝过菊花酒呢？ 嗯，现在还有那个过去老北京那菊花白，现在还保留着，但是太贵，没舍得买。 那是白酒吗？ 对，白酒。 嗯， 过去有莲花白，有菊花白，莲花白基本上现在找不到了。 莲花白， 嗯， 菜呀、啊， 不是莲花，莲花白就是荷花的这个、 哦、 这个清白类钞里的专门说嘛，那个慈禧太后为了。夏天喝这莲花白，把那个就是瀛台附近的荷花全揪秃了。 我在那个一本书里看过，就是重阳节除了要喝菊花酒、吃这个重阳糕、花糕，还要吃迎双兔。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还有麻辣味的呢。 什么叫迎双？ 就是兔子，就是这个季节的兔子。 啊、哦，反正秋天嘛，这确实，这也是这个行为打猎的时候过去宫里的、 哦， 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康熙，我记得就是去木兰底险的时候，给太子写信，就是说这里有好多野鸡，有好多兔子，然后太子就说：“哎呀，好羡慕父皇。”然后康熙不断的写信跟他说这件事儿，然后太子就崩溃了。 就跟那个小熊姐一直在不断的跟你说大螃蟹有多。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 你要吃兔子的话，得奔四川那边走， 嗯， 对吧？成都的那个什么 啊，对， 麻辣兔头， 对，他那是兔头， 嗯 啊，过去吃兔肉主要还得是北方这边，就是主要还是跟其他的肉一起炖，兔子没什么。 去现在你去成都的时候，他们吃那个兔肉手撕兔。 啊， 对吧？ 这是知道啊， 烤得干干的，然后加点孜然、辣椒什么的。兔兔那么可爱，怎么舍得吃？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第一时段做个小结。 是的，那这样吧，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当然，可以归类一下，比如说旋律，包括陈昏都问了，说视频在哪儿看呢？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者您可以登录就是 北京时间 APP， 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另外呢 ，SMACK 他就问了，哎。那个错错去兴城的那个酒店叫 还惦记着呢， 是 叫宁元府酒店。 好，宁元府酒店 听着跟一王府似的，宁元府像一位大将军的府邸。 对，没错，那个兴城在明朝就叫宁远，就是袁崇焕守的宁远镇就是那儿。 行，那这么着，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场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当代商城鼎城店九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九周年庆。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国博27岁男候选手西柏峰，他以566码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工，李工你好。 你好，下午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对于咱们北京来说，今天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天气，因为雨比较小，但是呢雾就显得比较大了。雨小了以后，这个没有把这个空气净化。反而呢增加了湿度，这样的话呢是雨雾相连的这样一个天气，今天夜间还会继续，到明天上午呢就会转好了，因为有冷空气是要南下，能见度呢也会逐渐的转好，明天早上可能有一部分还会有些零星的降水，大部分就会逐渐的这个消失了。那转好之后呢，气温并不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因为明天上午呢还云量还比较多，光照不足，所以明天气温仍然是报的17度，今天实际上气温就是在17度上下。最好的那当然是明天能见度转好了，大气这个空气质量也会明显的转好，但是这有一个逐步的转好的一个过程。这是咱们北京，对于其他旅游城市来说，东北地区明天呢将会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温，明天呢还是在10度这个关口，然后呢就会一路的下行，就会在10度左右这一块，尤其是夜间最低气温要降到0度以下，是在0到0下2度之间，这包括哈尔滨、长春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除了这个北方降温，除了这个东北地区之外，还有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明天还在10度以上，然后从后天开始气温是逐渐的走低啊，到最后到最高气温也就降到2度左右了，所以啊，这个东北和西北这块就开始转入寒冷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它夜间最低气温也会降到0度以下。那么南方的降雨呢，今天呢还是比较强势，主要是在广东和广西这一带，明天开始有所减弱，但是呢在华南包括华东的这个像福建这一块呢也还是有中到大雨，然后呢就逐渐的就减弱了。这个南方这一轮降水是在明后两天区域结束，将会转成一个雨量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南方旅行现在天这个还算是不错。城市情况就是这样了。 嗯，好的。总体来看呢，应该说从今天开始哈，大部分地区呢可能气温都会下降，然后有点进入冬季的感觉了。也提醒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李工，非常感谢。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先看一下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华威桥由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由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由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苏州桥到新兴桥由北向南，六里桥到紫竹桥由南向北，西四环四义青桥到定慧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手机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还有 大家好，我是薄荷样。 大家好，我是错错。 赵雪莲，赵导。 我要用错错这个名字。 好的好的，一定会家喻户晓。 以后这样，我是雪莲，赵导，错错。 完了，那哪个也记不住。 我们今儿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马上到的这个即将到的 重阳 节，哎，我们到哪儿去能登高望远？ 对，包括吃什么好吃的，或者说您登高望远这个周边有什么好吃的？ 对， 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的时候说到了以前 传统， 哎，然后呢，咱们是不是往近点走走？ 可以了， 近点走走， 咱们登高呗。 登高就是我先再说一个传统啊。 好。 啊，传统过去登高有一个特别就是圣地，老北京的一个圣地，现在不让去了。 景山吗？ 啊，不是景山，景山哥 不让去了， 不让去了。 景山随便去啊，门票才2块。 过去不让去啊，现在随便去了。 那就景山吗？ 不是 不让， 过去是不让去的。我说那传统是过去经常去，现在不让去 了。现在不让去了， 啊、不知道 啊，就是永定门外有一个叫地儿叫烟墩， 对， 在哪儿啊？ 就是铁道桥边上。 现在还有吗？ 有啊， 有。现在是 还有一个玉制碑， 保护 了文物，保护了。 是康熙还是乾隆写的？ 乾隆的玉制碑。 讲讲 啊，这个过去据说这烟墩这个其实有一高台儿，这个为什么建高？ 哪个烟跟大家说？ 燕京的燕、 啊、 就是燕子的燕。 墩呢？ 墩就是 石 墩子 的 墩啊啊。 跟大家来说说哈。 啊，这个东西据说是元代的时候这个修的，为什么修这个呢？说这个，过去咱们这个前门。现在不是叫正阳门，但是在很早以前的元代的那叫立正门，立正门往南，你想都出了永定门了吗？那边修一个这么一个，就是南属火，所以修了一个烽火台以对应。那么之后呢，逐渐烽火台那必然就高啊，但是南边你想它没那么高的地势，但是就 筑了一高台，所以呢算是一处清代的时候就算一处古迹了，所以很多人重阳登高的时候选择到那儿。而且这个登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南边都是大平原啊，你登高望得远啊， 就那点地儿一登就高了。 对对对，那点地儿现在呢，后来这个就变成文物了，而乾隆的时候还给修了一个御制碑，之后呢逐渐就84年立的这个文物保护点儿，不能叫单位了吧， 但是至少现在这个地儿保护的还是挺好 的啊，保护的 是 挺好，是 能看见的，对， 能看见的， 保护的特别好。 但是你不能登高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传统。 没事，我们找个更高的地方。 哎，对对对对，啊、 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能去的地儿呗。 能去的地儿，那刚才不是赵导也说了一个景山，这确实是，真的是有景山公园之后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登高点，特别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看的。这个特别清晰的时候，你登了景山，确实那时候北京城里你想看哪儿都能看得见，尤其赵导他们家 那会儿景山，因为他那边不叫万岁山吗？嗯、然后过去老百姓上不了，到重阳节的时候，我也看的是那个书上写的，就是大皇上啊带着自己的什么人呢、啊，就去有的时候去那个堆秀山，在那个故宫里头。 那个堆秀是在御花园里。 对，在故宫里头御花园，一个是这儿，一个就是奔景山，这俩离得近呢。然后就也是说的是景山应该是最高的了。 对， 其实除了景山还有一个地儿，我本来想查查这个地儿，但是找不着任何照片。现在叫图样山胡同，但是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叫那就是有那个地方有个山叫兔儿山，我还查了一下，它有就是和现在的那个高度吧，有150米那么高呢。那是有一座山的。然后那个明朝的皇帝呢，就经常在重阳节的时候携带自己的这个亲近的大臣上那个地方登高望远，那个、比景山还要高，景山才88米嘛，那个要150米。然后在那儿就会有喝那个菊花酒，吃迎双兔，然后吟诗作赋，这个是皇家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礼仪。可是这山呢后来就没了，我也没查查它为什么就没了。而且这个兔儿山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改名叫图样山胡同了，它只有一小节儿。我还去瞅了一眼，想拍个照片，好像也没，就是 牌儿是吗？ 对，它有，但是它就非常非常小的一节，然后现在都是房子，然后也没有原来那个样了。 我看你那个材料还是着中制，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材料啊，而且刘若愚还是个宫廷太监啊，这个他写的这个宫中史嘛，所以乾隆后来就因为他写的这个东西之后，觉得不能让这个就一定要自己写宫廷史，不能让其他的太监写，很多宫廷的这些内幕啊就都被爆出来了，所以他自己让这个张廷玉等人编的这个国朝宫史，他说的这个还是天启年，那就是那个做木匠那个明熹宗。然后估计是在后头做完那个打完了一把椅子之后，带着大家去登的这个兔儿山，是吧？ 代表人手艺还是不错。 哎，就是。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皇帝，那个崇祯皇帝也在这兔儿山，就是登过过重阳节。所以这个地方当时应该是一个重阳节的打卡圣地，我觉得。 明朝的。 对， 明朝的。 你清朝就没再见这个地儿。 对，清朝就一般来说去的 就是燕墩啊。 对，燕墩，而且我看那个燕墩的记录说，南城的老百姓。 对， 是可以经常去的，不光重阳节，平时也可以去，它是一个高点。 对， 那我们现在要如果在重阳节登高的话，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推荐一些能去的地儿呢？ 刚不是说 一 景山、 国贸、 国贸？对对对。 对吧，那个那倒是可以。还有现在那个中国尊在顶上，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还真不知道，但是它真的好高啊！ 对，那真的挺高的。那会儿我们去天池的时候，天池有374米深。我还跟我儿子说呢，我说你看，把那个中国尊搁底下都那个 冒头。 我当时以为不冒头，后来我一看，比那个还得高小100米呢。 对，冒头， 那不是冒头了，哥。 对， 我 那 冒头就是因为天池它是 是 冒头出来跟平行 啊。 哎，你说是不是在那个上方都能看到天津了？ 哎，那您的眼睛得 看你的眼睛怎么样，知道吧？ 对， 你看到哪儿取决于你的视力啊。 对， 哎，不过话说到这儿了，其实刚才我们开玩笑就说像国贸什么的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要如果是自然景观的话， 我估摸着是不是就得往郊区走？ 郊区一个是景山，这是城区 吧？景山是可以的。 景山你登高看不了， 能看的 还可以，还紫禁城这一圈 都关键景观又好。 然后再其次北海， 北海、啊、 北海你也可以登到白塔、 啊那个、对白塔上、啊、 这个也没有。 就是过去说啊，据说啊，因为我这么年轻也不知道，就是重阳节登高，还有北京几个著名的塔，像天宁寺塔呀、 嗯、 北海白塔啊，都是登高当年的圣地。 嗯， 现在依然也能去。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包括如果要是再往远一点，我还是说城里地方啊， 嗯、 就是咱们别往郊区去了。郊区， 唐人亭没山 一点 啊。 低 一点、 啊、那大屿山不高是吧？ 不高 一点你只能看看斜对面的哈、啊、 那个卖冰棍的 楼盘 啊， 这个没问题、 啊、 朱雀门什么的 啊， 你比如百望山， 百望山， 百望山 啊， 不是，它至少还算 对对对， 我 不是百望山，不是百花山， 海淀那儿 啊， 是百花山 啊，对对， 黑山户那块， 对对，309医院， 黑山户那是东边。 不是，就是西边，西边 黑庄户， 还有黑庄户、 啊， 对， 这个、 黑庄户，哎呦，差一个 就是309医院那 边，就奔京沈高速那边走。 我们离一个，我说一个近的啊，那个奥森公园边上北门北园北门北园南门门口那边有一个观景台嘛，特别特别高的那个， 我还真没去过。 这个那个是一个观景的塔，那个。不错， 哎，那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一个中央电视塔的旋转餐厅， 可以， 可 以， 对吧？可以看得远。 那主要看的还是玉渊潭， 还可以吃饭，不，它绕一圈呢。 是是 啊，还可以再奔西看 啊，是 可以， 嗯。 然后我还想还有一个地儿， 嗯， 还有个地儿，然后但是没那么高， 嗯， 可是它看起来比较有意思，皇家驿站 啊，前门的那个， 前门一个， 啊， 前门一个，然后那个它最早起家不是在前门起家的，是在东城，那叫哪儿来？就离故宫不远，所以在他们那个大平台上可以看见故宫里面。 是 夕阳西下的， 我知道，因为它马路对面不就紫禁城吗？ 对， 就你说原来那个， 对对对对， 但是它后来重新装修了，因为那个是放在一个酒店的顶层了。 嗯， 哎，弄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去那边参加过一次活动，当然现在人已经重新都弄了啊。我、居然在平台上或澡盆什么这那都有，特意识形态、 嗯、 有点意思。 嗯， 哎，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春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放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七。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放广告的时候，赵老师说了，现在哪儿用还特意登高去？ 嗯， 对吧？直接自个儿家买高层。 是啊，现在这么多高层建筑，谁家住个18层、22层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你们家那儿。 来呀，咱换。 就这么定了。 来来，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水路他说了，我就住奥运村，登高当然要去奥森了。 嗯， 然后依旧说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可以的。 嗯， 另外一位呢是板砖，板砖说，哎呀，错错终于来了。他说这个天宁寺塔呀实心的 啊， 上不去 啊， 起小吧他就住那个边上，就想上去转着圈的上啊，就是上不去啊。 他是不是有一台儿 啊？台儿是有 啊、哦，站在台儿上看呀。 那看不见哪儿。 可是你刚才说半天天宁寺塔，你上不去啊？ 天宁寺塔那个上的那个雕刻特别精美， 对 啊、那个倒是值得一看。 嗯嗯，对，连着白云观你就都转了、 嗯。对对对。 花瓣雨说了，说东边的是黑庄户，西边的是黑山户。 哦，西边黑山户， 对。 啊、哦，哥，你 不重要，他们都是黑字。 反正我说的是309医院那边。 是我说对了吗？ 你的定位最准。 你也没全对，他对了 啊。 哦、 哎， 会我说定都阁是可以看的，哪儿？ 定都阁？ 定都阁我不知道在哪儿，是北京吗？ 是， 你问我啊？ 人应该说的是北京。 你们都起小在北京长大的， 我觉得是啊。 啊，那就是吧。嗯、 来说一说在哪儿吧，好吧，我们也开开眼。嗯， 对。 然后我们继续，然后来看一看到哪儿能去登高，然后同时再说一说周边都有什么好吃的。 嗯，那刚才既然说到景山了，来说说景山周边 有什么好吃的， 比如说陪家里老人登完山了，来可以吃到什么好吃的。 哎呀，我觉得每次都说这几个，那我就挨着说一遍。 我觉得景山，你上周咱们说过，就是故宫周边了、嗯。咱们现在这景山可以往 北、 啊， 再往 北 边，再 往 北边走走， 往山海那边说一说、 嗯。那我就以景山这个它北边这个墙为界啊，我先慢慢说啊。它的， 看这架势， 东边 挺长时间。 东边是有一个那个成都驻京办。这个是可以吃的，然后驻京办的斜对面有一个胃口面可以吃，然后这个胃口面的边上是高等教育出版社，这个不能吃，但它特别有意思，是那个跟那个富察富恒有点关系，是他的那个闺女曾经在这住过、 那个、 然后呢他的那个西边不是，是景山后街那块进去有一个公检胡同，公检胡同五巷五号有一个皇家冰窖小院，可就是老人孩子都可以去吃，它是传统的京味菜。然后再往北走就到北海那条街上了，然后就是南锣呀，南锣那条街进去不是很多什么居儿人家呀什么的， 对对对， 嗯 嗯。 然后如果愿意溜达溜达的话，就稍微有点远，就是在后海的那个边上有一个见面，是一个很小的馆子的，他们家的那个面的那个浇头非常特别，还他们家就两种浇头，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然后现在 是吃什么简餐的吗？ 不是简餐，有大餐，连烤羊腿都有、 哦、 但是我觉得他家面最好吃。 好 啊， 浇头两种，哪两种 啊？一种是辣的，一种是不辣的，就是他每次给你做的那个浇头里面的实质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都很好吃，是非常家常味儿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大姐特别热情，每次进去给你沏一大壶花茶，像花花哥哥就最喜欢的那种。 哇！ 对，然后他们家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啤酒，但是我不喝酒啊。不过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那个，就是四五十岁的人，然后看上去都像文人墨客一样，然后在那里敲着杯子，然后喝啤酒。 这不是文人的像、啊， 还唱歌。唱歌击节击节儿歌， 哦、 嗯，唱歌现写的歌词特别有意思。哦 哦、那这地儿我而不去了，嗯、光敲这说不出歌词来。 你可以 freestyle 呀、啊哦，然后的话，再往那个北海的那个应该是哪边西边走。西边走就是就该有那个就是各种老字号的店了，这个博士就特别熟了。 嗯， 北海西边。 北海就是。往那个就是 北海西边，不是那个什么北海医院，那个北大医院那边， 他是 还得再往那边， 他是还往西那边，就比如烤肉啊什么， 对什么，对，都在那条街，就是博士比较熟了， 是是是，好， 哦，大家都告诉我们定都阁在哪儿了，说这个依旧说在园博园里面， 哦， 然后好多朋友都说是在这个门头沟啊， 永定河边上， 对，那就应该是在园博园那片呗， 嗯。W 说了，说看日落和北京的夜景在这儿特别好 啊。 石磊说定都阁在门头沟定都峰禅街正西边，说定都阁站在那上面向东可以看到整个北京城。 嚯， 那跟园博园又远了点， 对 呀、 啊， 园博园再奔西呢。 来看照片。 呵，这谁呀、啊？错错呀？ 不是，这就是从定都阁看的。 哎呦，真漂亮哎！ 漂亮吗？ 这能见度够好的。 是的，是的， 华灯初上的时候。 是是 是。 感觉跟我坐飞机上看到的夜景差不多哎。 所以说呀，它也比较高嘛。 是。 哎，不错啊，这个地儿不错。 还有说在北京西山的。 其实都是一个方向， 是 就是 有好几个定都阁 山上是吧？ 对对，一个方向，而且是正西边哈。哎，刚才说到了景山周边，吃的好吃的，因为北海什么的其实也涵盖，包括还能够登高的，比如说像鼓楼、 钟楼、 哎， 能上去吗？ 能， 买票就能上， 它是博物馆性质的， 明白了 啊。 那周边吃饭的地儿就多了， 多了去了。 钟楼后面有一个钟楼胡同，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吃云南菜的地方，还就是它是小众云南菜，不是那个满大街那种饵块呀、啊、那种，它是云南哈尼族的那么一个点儿。好多外国人去那儿打卡吃饭，就算一个很在外国很网红的一个店。他们家有那个 乳扇，乳扇加那个当地的那个哈尼族的熏肉，然后呢、 啊、 再加那个辣椒 啊，这个还行，这个好吃， 嗯，对对对，特别好吃。然后他们家还有那种奇奇怪怪的什么炒木棉花 啊，就是当地食材， 对，什么炒石榴花，就是挺奇怪的，反正你就闭着眼睛吃，还挺好吃的。 为什么闭着眼？ 就是那个花吧，本来挺好看的，但是它一炒熟了就那 样 了。 样子不行。 嗯， 我以为你吃虫子呢。 没有虫子，我不敢吃，但它有虫子。但我觉得最好吃就那个乳扇，乳扇是最好吃的。 乳扇还再加上那个熏肉，哎呀， 对对对， 好吃，特别特，其实也特别像那个西餐那个口味。 还有点有点，还真 是 想到了烙饼卷肘子。 哎呀。 可以去八条一号。 哎，我这次还吃了一个他们的那烤馒头 啊、 嗯，就大连的烤馒头，就他那边有个叫品海楼，然后在当地挺有名的。他的那烤馒头是整个的一个馒头，然后切成四瓣，但是底下是连着的，不切开，跟小花瓣似的， 嗯、 放在那个炉上整个去烤。 嗯， 上来之后，整个的那一外层，整个那小馒头的外层全部都是酥的， 嗯、 烤成金黄色酥的。然后所以你掰下来一半之后，你吃到嘴里，外头是外壳酥的，里面像加了奶一样， 啊、 特别鲜乎，奶香味特别浓、 嗯。 哎呀，那个馒头，后来我发明了一个吃法，他们是把烤的那个肉放进去吃，我没有，我弄了点剁辣椒加进去吃， 哦、 再加点那个烤肉，进去、 嗯。 哎呀，我那个比烤馒头片我觉得更美味一些。 就你就他吃的那可能更有滋味、 嗯、对对对， 对吧？ 那要说馒头片儿，我觉得有一地儿挺好吃的，就是在那个国贸的五楼有一个浴室1416，他们家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家人其实都会做 那 早餐， 吃烤鸭的地儿吗？ 馒头片儿也好吃，就是那个鸡蛋裹着鸡蛋炸的那个馒头片儿、 啊， 然后再给你就点臭豆腐或者是不臭的豆腐乳，哎呦真好吃，就一下就想到小时候那个感觉。 哪儿？离你们家不远，大槐树就是美术馆、 啊、 大槐树 有那个烤馒头饼、 嗯、他也那个也是那个裹着鸡蛋炸出来的馒头饼啊， 就咱们小时候吃那种， 对对 对, 对， 他也有烤的那个馒头、 哎、但是你们那个炸的那个有的时候炸不好了窝油，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烤的那个真是酥脆的， 对 那 对 对, 对， 哎呀算了。 哎呀，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

本节目由一号信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信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信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信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信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信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薄荷酱。 大家好，我是措措。 对，那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啊。杨元呢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也是畅销书《会玩》的作者。这本书之后呢，马上要新写一本书呢，就是《语言的文化》《语言的魅力》 啊。对 啊。哥，这给我命题作文了是吧？ 序都有人写吗？ 是是， 画画 啊，咱们一块 儿。 对了，我想起来一事儿，我也参与出了一本书，是中国面点大师冯怀深老师出了一本书《小吃大意》，是我帮着写的，也面试了，大家赶紧去买啊！ 对，我觉得你这个特别的高级 啊， 你应该送我们一些哈。 不，他那个吧，语言少。 都是画， 都是画 啊！对对对， 图片为主是吧？ 也有字儿，也有字儿。 哎，那我能问问错错，那个你学会了几样啊？ 我哪样也没学会，但是我这40样我都吃了啊！但是40样你在社会上很难吃到 啊！真的吗？ 长泡你见过吗？没见过吧？ 没有。 拌椒见过吗？没见过吧？哎，书里都有。 把话筒给他拉下来。 其实他那个拌椒啊，他没说全。他故意说让哥你听不懂，叫拌椒果子，其实油条类的东西， 长得很像油条，但跟 糖泡也没什么，糖泡其实就跟油饼差不多， 还不一样， 是 不一样 啊！你看看， 还真是，看书吧，书里都有解释，书里专门写了。 说你不送我们，然后让我们去买，我是有这个书的啊。 关键是买到了之后，我看完了还没地儿吃， 马上就能吃到了那个。冯老师马上要成立工作室，专门恢复这些老手艺，一共有不到200样，100多样。 哇、天哪，天哪，特别好，特别好。 我们先排个队， 是， 行吧，占个坑什么的。 影说，哎，听你们这么一说，今天我回家，我得画一张地图，景山、北海、紫禁城周边好吃的，哎呀，果然还很多。他要画一张美食图， 是根据我说的话吗？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不过你住在那附近， 好荣幸啊， 方向感应该不会错哈。 对， 那附近我还行。 对，然后这个有朋友在说这个，说起景山北海周边的美食，跟大家念叨一句，说北海里的仿膳啊搬家了。 对， 说周六呢带闺女去了这个北海划船，发现这个倚兰堂说关闭修缮，后来发现仿膳呢搬到了北海北岸。 对， 靠近北门那个九龙壁那儿 啊，对，这个是 搬了有日子了， 2016年搬的。 对， 当时就是好多公园里的这种， 不是，他跟那个没有关系，他是因为倚兰堂要重新布展。 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些公园里集体都迁出来了。 他没有迁出来，他是在还在公园里头，他是在那个就是五龙亭那附近， 对， 他搬到那边去了，就是等于是从倚兰堂那是1958年。仿膳搬到那儿去重开的，但是这个现在2016年的时候他又搬回北岸原来他开业的那片地址啊。 反正对于仿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栗子面的小窝头。 对， 还有那个肉末烧饼。 还有就是扮成那样的都跟还珠格格似的那个服务员。 几位聊回重阳好不好 啊？对对对 对 北海登高嘛。 北海呀、 对 对 对、 好 菜叶秋波你听听。 对啊、 是不是？ 哎，我能问一下，现在还有地儿能吃到重阳糕吗？ 当村啊， 当村 每年的这时候有是吗？ 啊，他现在今年还是去年又还推了一个24节气的那个点心呢。然后 那个功德林，功德 林 去年和今年应该都会做，反正去年卖的还挺好的，有那个重阳糕内容的，但是想长得很像寿桃的那个重阳糕。也有做花糕，还有就是王熙富老师他会做重阳糕，他在家里给我做过一个，但是我还没去确认 波波铺 里有没有。 我还真爱 对吧？ 对，富华斋。 前两天看一朋友拎了两盒富华斋点心，我说哎，这行哎。他说哦，给朋友带的，所以只让我看了一眼。自来红和自来白里头是 啊， 好。赢没问题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可以让错错跟你啊加个微信啊，你们住的街了街坊的，以后有什么好吃的，你们俩可以互通有无，没问题。 好呀好呀，他也住那儿吗？ 没有，因为他说了，为了孩子上学，他搬回皇城根了。 哎呀，我们一样的，哎呀，抱抱， 是吧？所以你们离得近嘛？ 你俩一个叫错错，一个叫抱抱。 那合起来就叫抱错了。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板砖说了，有，说这个三河北道家重阳糕刚买完，39块钱一斤，特别好吃。哎，我回去我也要买，我要尝尝去。 可以，不一定爱吃啊，真心话，真心话。 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来，咱们接着说啊，登高。 我推荐一个不登高的吧。不推荐一不登高的，但是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吃食有关系。就是刚才又不是说了这个什么这个福禄寿考嘛，这个里头这个禄其实是秋天这个皇家比较喜欢的东西，而且呢这个行为打猎远了咱们去承德，近了就是南海子。南海子你看 地庄那儿那个 就是包括大红门啊，西红门，为什么叫红门？因为这为什么叫大红门西红门，都是这个南海子的门啊。对，然后到现在那儿还有那个南园麋鹿园，大兴的这个麋鹿园，南园这一片，这儿有这个麋鹿园，咱可以看鹿去，不能打了是吧？看一看，还有麋鹿博物馆等等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玩一下的。包括其实我觉得就是按照过去那个宫廷的这个讲究，包括大户宅门的讲究，你像那个到这个月份《红楼梦》里头吃烤肉，吃什么烤鹿肉？这个你怎么了姐？是就是太补了对，这个史湘云不是就说吗，说他们结诗社这会的兴的山的是吧，一会儿都是锦心绣口，对吧，你可以吃这个鹿肉，我觉得可以推荐点吃鹿肉的地方。 哪能吃啊， 好多地儿都能吃呢，你像烤肉季烤肉晚现在都恢复有烤鹿肉， 就是饲养的那种是吧， 对那可不嘛。 哥，你想吃 特别干， 它比较粗糙， 干热，然后这一般做呢都是味儿厚的东西啊。你像烤肉就可以，对吧？炙子烤肉，你那烤肉季烤肉晚这俩老字号，都估计都是有按这个典故这个恢复的这个烤鹿肉，包括还有这个有一个就是安贞那边就是土。北土城安华桥再往北， 就是安贞后身那不就北土城那边吗？ 那对，就是安华桥再往北，路东那儿一个小馆叫这个叫什么啊？围炉，然后他们家那个有这个鹿肉烤鹿肉，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每年这个月份，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娜姐小馆。他们家鹿肉菜比较多，就是香山那个店。 哦、 你看这个什么罐焖鹿肉 啊，对， 这个什么这个小炒鹿肉啊， 对， 反正都是，它这个麻辣口的或者说香辣口的多一点儿。 对，但是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像鹿肉这个稍微尝尝就行了。 对， 真的，要不然的话，它 包括还有 真的 它热，太热而且腻，还有那个什么丽家菜，包括他们家那个有一个丽家菜 焖鹿肉， 不是，它是那个香辣鹿肉， 香辣鹿肉 啊，你看 它罐焖里头也有， 它主要都还是要有这个 重口的 、吃起来不那么腻。 好，来，咱们说个题外话，说完了咱们就说北土城吧。既然刚才已经说到北土城， 对对对， 北土城这地儿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对 重阳节、 哎、 登 高 的 一 个 地方，是是是，而且它周边的好吃的特别多。君说了，哎，你们刚才说到了重阳花糕，稻香村今年是有重阳花糕，说前几天刚给老妈买的，中间是加馅儿的，而且这个馅儿料很丰富，反正我妈说了很好吃。 那我觉得应该 老人家喜欢就好， 不了，对， 就是比较瓷实，就是你要是还想吃点别的，你就少吃点那个，最好吃完饭再吃 啊。反正我妈现在已经被充分洗脑了， 嗯， 就她被我洗脑了、 哦、 啊，像这些村的哈、 啊 嗯，不常去了、嗯、啊，现在都是那个开的满大街都是的连锁的那些， 哦 啊、 都走西式了、 啊、 是吗、 啊？都买那些了。嗯、 那请问？哪家西市里头有重阳糕呢？ 真没有、啊、要不说呢，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做节目、 啊、 然后其中一个也开的满大街都是连锁人来了、 啊、 然后我还跟人侃侃而谈，我说我妈特喜欢吃你们家这些东西，人家还特开心、 啊、 后来我说特别是你们家弄那汤圆 啊， 人突然说我们家 没有 汤圆， 这是警方的吧？ 不对，好利来的 啊。然后我原来那个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民俗老师跟我讲，其实这个重阳节的时候，不光是吃那个重阳花糕，就什么槽子糕啊，还有那种就是很多那种软的糕，也是当年这个时候要吃的。 它只要沾糕是不是就行了？ 对，它主要是 就 取那个糕糕节节糕的那个字音，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传统了，过去就讲重阳节这一天，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像我们这样的都要被接回娘家，然后那个父母呢要切一片那个就那个糕，就是也不是割脑袋还是贴脑袋上，我记不太清了，是那个老师跟我讲，就是祝福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当儿媳妇儿的这一年就顺顺利利，然后呢步步高升。 现在得反过来了， 嗯， 那要照这么说，重阳节这一天，我妈得把我送出去，你知道吗？你快走吧，你让我安生一天。 是是是，就是 所以现在女性的日子过得很好啊， 就是。 天天在家当宝贝儿是吧？ 是是是， 以前都说接姑奶奶回家了， 对对对， 现在姑奶奶天天在家。再看一下这赵岩说了，说80年代在承德吃过烤鹿肉串，确实在承德整个的那避暑山庄那一边、 嗯、它也是就跟咱们那个南园那个意思差不多嘛，传统差不多。 猎场 对、嗯、好多那个农家乐现在都做鹿肉。 对对对对。 往南口那个方向走，然后再奔北有一个养这个鹿的地方，然后是个农家院，巨大、 嗯、 然后里面有各种鹿肉的那个菜。 我记得那个哪儿那个洗温泉那叫九华山庄，那边有一个就是昌平那边那个蒋李村啊、 嗯 有吃啊 有吃鹿肉的啊。 嗯那对 那不是吃驴肉的、 啊、也有鹿肉。 鹿肉也很著名那儿。嗯， 来吧来吧，说说北土城。 北土城那确实。 你先给我画个范围。 北土城就是安贞医院，你知道吗？ 我知道。 安贞医院你再往北，相当于走到突然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它基本上是东西通透的， 就是元大都那片。 哎，对对对，而且 它的 东西通透的这条路，如果你要是一直奔东走的话，你就可以穿过那，你比如说著名的那个小区，应该叫什么小区来着？那个叫什么什么太岳园，什么星火园？就 没有太岳园，哥。太原就太原再往西了 就、啊、 就 是星火园啊什么 啊， 就奔那边，包括 冠城园、 裘马都， 哦， 啊，就一直穿到那边去、 哦、那一片啊、 哎 嗯，兄弟川菜， 就是那一片，原来就是元大都的城墙， 对， 废弃了之后呢，就成了登高的北边人民登高的地方、 嗯、 啊。 那片小区都不错呢， 都不错， 嗯、对对对对， 挺好的、 啊， 而且地铁是从那儿过的，地铁10号线那儿有站。 对 对，有一站北土城， 兄弟川菜， 嗯 在那片 嗯， 还有一个什么孙家鲶鱼，那开往 老孙家鲶鱼， 好多好多年呀， 曾经一度是大街小巷都有， 嗯，然后还有那个刚刚您说起点说这安贞医院，就离那比如说稍有点远，但也算那大范围，有一个三祥包子， 啊， 你看他也是一主持人，你知道不？这你不能赖我， 他。按一句英文说，他 still 都是，他 一直是 啊，而且他是爱馅儿， 啊， 他爱馅儿， 对 吧？ 对。 对，有一三香包子，然后他从那个北土城，原来我们不是拍那个春天赏那个樱花，那边有个海棠花溪，那两边的饭馆每年都是我们重点报道的对象，像有一个 就蓟门桥那边是吧？ 哎，对，就那、啊、那条线， 蓟门桥正好他那个小月河中间那有一块就是。高起来的那一块就是北土城吗？ 就在河边上， 就是河边上啊。 那边不是很多饭馆吗？什么辛辣道啊，什么鱼火锅啊， 老边饺子呀。 哎，老边饺子，还有一个就是听着还挺那叫大同江食府，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里头东西还行，就挺好吃的。然后再往那边走走，还有那个稍远点，大熊炭烤羊腿，就那西蒙烤羊腿。那条线上还真都全是吃，还有清香阁吃那个海鲜的。 再往西还有呢，就是那个花园路那片嘛。 那不就 还有金百万 大厦那片了吗？到了贵州大厦安贞桥那片了吗？ 没有，这说的是西线。 他们往西了，他们再往西就奔中关村了。我跟你说， 包括什么那个洋房胜利涮肉啊，就是学之桥往东那一片 啊，对对对， 学之桥那也有片北土城。 对，对。 那要这么说的话，还有花花，咱们刚才你说的参加婚礼的那个一锦园 啊，一锦园， 一锦园啊， 哎，不错，那个饭馆很大 啊， 而且生意真的好火的 啊， 纯回民朋友 啊 都在那儿吃，而且就是在那一片，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兄弟川菜附近。 对，地铁十号线，你从那儿一下车， 对， 就能走到 大的一馆子 啊， 它正好是在路南 啊，路南啊。啊，那片我又想起一个来， 好， 就是那个安贞桥那边那个福建大厦八闽食府 啊，八闽食府 是吃福建菜的啊。 那边还有浙江大厦呢， 哎，对，还有。 那你们这么说，我真觉得贵州大厦离得也不大远了 啊，真的吗？ 他不在三环边上吗？ 对 呀，你们都已经跑那儿，那他再回来点不就是了吗？ 那好 吧， 好吧，那好 吧，对吧？ 其实那是一大片区域啊， 还有一个吃素菜的地方叫斋香园素食馆。也在那个北土城，还就在那城那儿。 天哪，要这么一说，那一片好吃的真多耶。 对啊， 得吃好多天呢，得去好多回，登好多次高。 那我们家那片吗？我有自信。 行， 哎，那边老字号多吗？ 老字号啊，你要这么说，对，玉花台不就在那附近吗？啊，对，就是裕民路再往， 那就是奔马甸了， 就马甸，然后那个哪儿，黄色那还有又一顺呢， 去了就 没到中关村，没到北航了，离中关村还远着呢啊。 也就 哎，刚才说到玉华台，像玉华台啊，那个这种老字号，重阳节的时候都有重阳宴，专门给那个老人， 特别为这一天 对 哦， 哎，所以这一点其实老字号做的真的特别好， 对对对， 就比如说一到重阳节呀，什么这种。敬老的节日呀，爱幼的节日，尤其敬老节， 伺候二老吗？ 啊，对，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些，要不然就是活动，要不然就专门的吃的东西。 好像是重阳节的时候，老人去烤肉季吃饭，然后就每桌送那麻豆腐。 啊，这个是还真是过去那个老习惯敬菜嘛。啊，这敬菜不就是经常是送麻豆腐的？ 哦， 哎，敬菜为什么要送麻豆腐呀？ 麻豆腐不费钱，但是费功夫，这是得表达一个 心 意，心不是孝心，心意，心意啊。 其实我们小辈儿对晚辈儿，不是小辈儿对长辈的孝心也算吗？ 那怎么着？姐回家要炒麻豆腐是吗？ 我可以吃。 没有，他回家得跟老太太说，今天就别轰我出去。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还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完了我们继续说说这个重阳的事儿。 还有一个传统的地方，刚刚我们说了那地儿，但没说吃的地儿，就香山。香山这会儿也红叶经过昨天晚上的降温，对吧？ 是 叶子又红了一层。香山，你最喜欢的那个山姆的那个 山姆乐， 那个烤肉的，他们家鸡翅还挺好吃的。 是在山脚那儿吗？ 对，他那个他们家特别好玩，就是离好多地方都近，然后而且是家庭吃的，应该带孩子自己操作。香山那块还有啊，还有那个什么小料理汤啊、蓝小馆这些地儿，就是。我觉得去香山的时候就不要挑吃什么了，反正你下来就会很饿， 就有什么就吃什么。 对， 这你对人那几刚才你介绍那几个小馆什么意见的？这是 没意见。我在香山顶上，我就闻着那小孩举着那烤肠，我就跟着后面流口水，你知道吗？但是我的意志又告诉我不能吃这些零食，不能吃零食。 你应该过去跟他说，哎，你这个是咸还是淡呢？ 我也太那种， 小孩说你猜， 我咬一口行吗？我帮你尝尝。 哎，不过那附近那家盛宴， 那家啊， 那家， 然后还有那个 喝啤酒的那个， 对，七叶香山， 七叶香山，对对对， 建一。 建一 啊，建一公馆也在那儿，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丹江渔村 啊，丹江渔村， 正儿八经丹江渔村，其实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属于那一片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红薯粉儿。就是专门是那个、你喜欢吃的粉条，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他用砂锅做出来，又用红汤就这样炖出来的，所以呢就是黏黏的， 能明白， 但又不是一坨，拌米饭好吃， 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吃到一起，咱们两个就是那种菜点不了多少，然后那个主食然后一块一碗的上， 是这样的啊。比如我去东北一下，就东北，因为这点菜吃什么，我看了一眼，我要吃那个虾爬子的锅贴儿，然后来了一份；我要吃烤馒头，烤馒头来了一份，然后看我还要吃东北大拉皮儿，然后呢鲶鱼炖粉条，然后后来同行的朋友说你能不能跳出来换个菜， 就是两个菜是吧？ 来来来，我们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首先呢，先要感谢几位朋友，他们都是住在西边的。你比如说像老年人，还有于伟健，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说了香山的小吊梨汤已经拆了。现在是没有了啊，特别好哈。 你说拆的特别好。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现在都主动站出来给错错挑错。 对对对对。 哎，是这个意思啊。但是那边真的好吃的还是很多的，而且非常的好找。 我觉得香山那边比八大处那边好吃的多好多啊。 八大处就我每次去那吃那一家，就是一进门 就是斋饭嘛。 对，有一个素食馆。 吃饺子的。 我也是吃那一家。 面条也好吃。 八大处周边真没什么吃饭。 就没什么吃饭的地儿。 香山最近这段就 这几年出了好多。 来，另外一位轻舞飞扬也是我们一位老听众了，说玉华台在什么地方，能具体说一下吗？ 玉民路就是马甸桥往北，辅路往北第一个路口右拐，那就是玉民路，然后路南那个玉华台。 玉华台， 就是反正走路去的话有点困难，它那儿有一个像转盘又不是转盘那么一地儿，挺费劲的，我那回走了好几回，走了好几个方向，每个方向我都走道都不对，给那个玉华台那山大厨急的都出来找我了。 对，但是玉华台其实他们家特别容易排大队啊。 对， 他那个外卖的那个窗口那档口，各种各样的 馒头，乌冬立夏都是，都是排队，就关键就是那个什么，我爱吃他们家那个档口那个窝头。 窝头， 那窝头有什么蜜豆的。有红糖的，有胡萝卜青豆的，还有懒菜的，反正好多对，现在还有黑豆黑芝麻的，哎呦， 你瞅我这没出息的，光听窝头我都觉得太好吃。 然后还有各种包子啊，你像什么笋丁包子、酱肉包子。 我跟你说，这次吃的那个虾爬子馅的那个锅贴儿，它是把一整只特大的虾爬子给放到里，所以你可见那锅贴到底有多大。进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1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呀，饿死我了啊！尤其是你们俩特别爱吃主食的，上一时段又说什么？ 哎，真的，我给我几分钟，我说一下那虾爬子的事儿哈。我真的是没有吃过那么大的锅贴儿。我觉得我当时就在想，天哪，他那锅贴儿，我先说长度，那一个锅贴儿顶咱们在北京吃的一个半。 嚯！ 我说的是完整的。 刚才举了之后，我觉得 俩 差不多是我那个脚那么大， 对吧？小点大， 大概是我脚那么长，四三的鞋， 四三 就是一拃吧。 对，一拃要多， 差不多吧， 一拃多 ，他那是一拃多，真是。 因为上来之后我都傻了，就咱们常用的那个几寸的，就八寸还是几寸的那个盘子，他一上来之后就人家是沿着盘子唰这样横截面满一面。我说这什么呀？这是他们说那个锅贴儿，因为现在说那个那皮皮虾弄出来之后，整个一只虾就整个一只皮皮虾包的特别完整。然后 我最爱吃皮皮虾。 哎，我当时吃着我就想到你了，横卧在那个锅贴儿里头，然后从头到尾扒完之后就横卧在里头，旁边有那个肉馅的，而且那锅贴儿一排它煎的那个也是下面那一层是焦脆的嘛，但是关键它那个皮皮虾特别肥， 里头还都是那个虾汁儿是吧？ 你一口咬下去之后，哎呀，那个皮皮虾的那个海鲜的味道很浓郁呀！ 我就想问问您吃了几个？ 我吃了三个，实在吃不动了。 三个已经不小了， 真的， 我都说了比一拃都大， 比一拃长。 三的吗？ 对，我跟你说，我吃到第二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吃不动了，因为我前面还吃了半个馒头嘛，就那烤馒头，你知道吧？但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忍不住了。 哎，我要去大连。 然后我就直接又拿又硬着头皮吃了一个，我一边吃一边说：“我说花花最爱吃皮皮虾，每天吃一个。” 雷哥，您感受到了吗？ 我说我怎么这么饿呢？ 然后他们吃那海蛎子，他们那海蛎怎么吃啊？直接把那海蛎子撬出来之后，不像咱们一个一个的撬那吃，人家是直接一箱拿过来，夸夸夸都撬，撬一大碗里头，就连海水那汁儿，直接那海蛎子都撬那一碗，然后倒上那个蒜汁儿，然后再倒点那个芥末的辣根儿，再倒点那个就是辣酱，直接这么拌着拿勺蒯着吃， 就吃生的吧？ 对呀、 我有一年去那个山东荣成石岛拍片子，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就遇到那种状况，那个渔民特别热情，刚打上来的那个贝壳就是海蛎子那种东西，就是一掰拿大拇哥往出一顶，就 让你吃， 就塞我嘴里了，哎呦，就没防住就咽下去了，然后问我好吃吗，我就想了半天，挺滑溜的。 真的，我第一次见那么敞亮吃海蛎子，拿勺蒯着吃。 至少这说明一个问题，它一定是鲜， 对 吧？所以就放心吧， 怎 么吃 没什么不适的反应吗？然后吃那海参，它那个海参是凉拌的海参，但关键它那海参特别脆，我一点都夸张，是嘎嘣脆。然后就把那个海参顶刀切成段然后直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没进后厨。后来上来之后呢，它就你看都一小段一小段，然后直接用那个就是凉条的那个汁儿，三合就类似于我们三合油， 三合油 给它拌了，吃到嘴里是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脆的， 是像吃海蜇似的吗？ 对， 好吃。 好吃，那海参刺身我特别喜欢。 对，我吃的海参都是那种葱烧的呀，或者 你吃那是发的干海参，这个 鲜 的海参做刺身特别好吃。 我跟你说啊，就鲜海参还能怎么吃？麻辣的，一个海参一个鲍鱼，我都给厨师出个主意，做麻辣的可香了。 我跟你说，但是今年海参说特别贵， 嗯， 因为今年说那个天气的原因，海参。天热，你知道吗？ 对，夏天 出水就死了， 对， 所以好多海参都没来得及加工就已经化掉了。 哎呀，差不多了吧，你们几位啊？ 真过分， 真的。 那其实这个重阳节呀、还有一个 没有 老传统， 依旧说了换台了，受不了了，堵路上了。你看你们这么样没了的，不行换台了，反正也吃不着。 我们也没吃着，这不正说呢吗？ 是是是啊，没有姐啊，都是你在吃，说你吃的，我们附和一下。 您吃了三个 啊？ 哦，是 四三号的大锅贴儿、 哎。那这样吧， 替你们仨一人吃一个， 那这样 怪不容易的。 为了让你尽兴，哎，你在那边还吃到什么好吃的了？ 啊、哦，真打算让我说呀？ 再给你两分钟时间。 哎，我想想啊，就是那个大螃蟹什么就什么就不用说了， 啊、这可以过， 对吧？还有那个扇贝。啊，那个扇贝就打上来之后，人家都是直接夸撬开壳，然后放在那儿，跟你说直接吃。我说这不行，我得烤一下。但是旁边就直接拿那个石头夸垒一小炉子，里头放上火，然后直接把那扇贝撬开之后放在。我也什么都不加，就连着那个一撬开之后，因为它里头有海水嘛、直接把那个扔到那个石头上面，然后一会儿就开始滋开始响滋，然后冒小泡，然后再往上一点，然后那壳就开始有点焦，你知道吧？然后就把扇贝给起来，直接那么一稍微一起着放在嘴里，甜的。 哦， 到底有多大呢？那个扇贝肉大概有我手掌这么大吧，差不多。 哎，吃 肉有就这么大呀、 啊？对呀、啊， 哎， 我手也小不过， 吃海鲜 那也不小了，就这么大个。 吃海鲜面了吗？ 没有，谁还吃主食？我在大连三天， 这是他说的啊。 背叛了！我在大连三天，我这么爱吃主食的人，只有最后一天那顿吃的是饺子，头两天加上早点六顿饭，差不多吧。 那你锅贴就是。 锅贴不算嘛，锅贴主要那个 馒头 算点心哈、 啊。对，馒头哎、就只吃了那，我的意思为数不多，只吃、没有吃过，没有吃过主食，米饭什么面条没吃过。因为光吃海鲜就吃饱了，吃的我直撑得慌。然后什么那个，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季节去海边最好了，因为今年到这个季节是海鲜最肥的时候了， 对对， 可以上海边了。 是的，是的，是的。好，大鱼也说了，玉华台的松鼠桂鱼超好吃。 松鼠桂鱼对、 老菜。 好的，来吧，咱们说回到登高。 对，就是这个书里头说呀，这个重阳节除了这个登高和菊花酒，这个吃迎双兔之外，还有烤肉和涮羊肉。咱们最后这块是不是可以推荐一下 涮 羊 肉？ 烤肉、 涮羊 肉 都 可以， 可以。可以， 我推荐个地儿啊，我推荐个地儿。这个回来的路上这都什么都有，妙峰山。妙峰山，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叫金顶妙峰山？一个是它那儿有那个娘娘庙叫金顶，另一个，这北京这个娘娘庙多了，只有它那儿是金顶，那个景色确实是好。 是的，是的， 哎，真的，我 香火特别旺。 不，我每年去呢，我都是去它那个四月初一的时候去，赶它那个会的时候去。但是你在上头往下一看，什么叫一览众山小？哎，就是那感觉，那个。尤其是咱们今年秋天主体来说，那空气都一直都 特别好。 如果那个天你要登上那个妙峰山上去，哎呦，绝对是好看。而且呢，它还有那个它有庙可以逛嘛。 是。 然后回程的路上，门头沟那个七零后鱼馆和那个太阳铺子， 对 吧？ 门头沟有一个新新包子铺， 是 新包子铺排不上队。 咱说的是重阳。对不对？你看刚才不是说为什么推荐这俩地儿？ 说要吃烤肉和涮肉了吗？ 总得吃点主食嘛。 那你要这么说，还有个炸鸡呢。 那个就是太阳铺子有烤羊肉吧？那个宁夏滩羊，这个就是烤羊肉。那羊肉串它也是烤羊啊，对吧？然后还有那七零后鱼馆，关键是什么？刚才咱们说那慈禧太后那福禄寿烤那烤。那个七零后鱼馆，它是吉林松原的那个冷水鱼。哎，那个他，茶干湖是吧？ 茶干湖 那冷水鱼做那个，就其实就垮炖鱼，也不错。这两个地儿去了妙峰山回程，我基本就原来去妙峰山都是这个路线，一早去妙峰山，然后逛完了之后，中午十一点左右往回走，然后到七零后鱼馆或者太阳铺子吃饭。 说起烤滩羊，还有一香不香羊？ 香不香羊？ 对，特别老早就烤那宁夏滩羊。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静烤全羊， 郭静啊，郭静烤全羊。 然后还有在那个还不是郭静他们家，在那个京藏高速旁边，然后也有一家烤全羊，叫什么来着？我到时候查一下。那家烤全羊时间也特别长了。 有一个九鼎毡房， 嗯 嗯 啊，他们家也是烤全羊 九十九鼎 啊，九十九鼎。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在通州那边有一个杨都府，他在那个丰台那儿也开了一个，就是一个大帽里头也开了一个，也万达里头有店。他们家就有烤全羊，他们家有各种各样的羊，就各种品种的羊。 哦，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们有个陕西老乡， 嗯， 在那个 东五环 开了一家烤全羊的地儿。他也是都是烤的小羊，而且是宁夏的滩羊。最关键的是，我不是要推荐他们家的烤羊，我要推荐他们家的蒜辣子羊血。 哦， 就是陕西特别独特的一种做法。 嗯， 那个羊血做出来之后就很鲜很嫩，但是呢，因为它有蒜和油泼辣子的那个香气在里面， 嗯， 所以又不怕好多朋友吃不惯，就没有那个大家。 我明白啊， 不太习惯的味道，那个很好吃，蒜辣凉鞋，还有他们家的肉夹馍不错。 好，非常好，说叫什么名儿？好，你先想 着啊，我又想起一个地儿，那个情谊草原啊。 哦，我刚想说， 对吧？ 情谊草原。 上次我不说我一个朋友从国外回来要请吃饭，说最好在双井附近，你给我介绍那个， 就是那情谊草原 啊， 它其实 是 劲松， 哦，在劲松， 但是它在那个某那个点评上定位定的是双井，其实是劲松。然后他们家最近还上了新的东西，就是涮肉可以涮到羊肋排，大块的那个羊肋排。 他们家那肉真好。 然后还添了一样，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涮那个羊的那个 尾巴， 不是尾巴， 蝎子。 哎，你们自己去吧。 我先说那家叫好洋气，好洋气滩羊坊，羊肉的羊啊。但他们家不太好找，因为要七拐八拐。但是他们家有几个我觉得不错的啊，我就把滩羊先放，烤全羊放在一边，因为不是所有的，比如两位三位的，我这块吃不了。他们家的陕西面食做得很好，油泼面、臊子面，包括那个馍夹辣子，就这种主食做得真的不错，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像印第安人说了，东五环那个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对对， 好洋气， 好洋气。 然后另外的那个，确实京藏高速旁边那叫静武镇，没错。哎呀，真聪明！ 静武镇 对，也是挺老的一个店了。他们家烤全羊挺好吃的，因为我啊。特别奇怪，别看我从陕西来的，羊肉泡不吃。 对 啊，你不吃羊肉泡？ 我不吃羊肉泡，我只吃牛肉泡。 那你吃小炒吗？ 小炒泡我吃。 太奇怪了。 但是呢，清炖羊肉我不吃 啊。 可是涮羊肉我吃。 那你吃水盆羊肉吗？ 不吃。 啊，太奇怪了。 听我说，烤全羊不吃 啊， 羊肉串我吃。 啊，那烤羊腿你吃吗？ 不吃。 嗨， 无法解释，女人好神秘。 羊蝎子吃吗？ 啊，吃 吃啊，这我知道啊。 就你发现了吗？就但凡稍稍改变一点口味， 哎，对对对， 他是吃的。 嗯， 但凡是原汁原味的，他可能觉得稍微有点重。 对，因为我们家我打小，我真的是打小就吃羊肉，而且是吃清炖的，因为陕西嘛，我们那儿羊，陕北的宁夏羊特别多。就从早起开始，家里就是我们家一大早六点多钟的时候。就一锅羊肉清炖的就已经炖好了，然后 生活真好。 尤其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就从秋季再往冬开始，就进入秋季这个季节开始，每天早上起来一碗羊汤。 天哪！ 然后呢， 那得多上火呀！ 就是现烙的那个饼，或者是外头买的什么馒头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就直接撕吧，就直接泡汤里，就喝一碗羊汤，再出门那是标配。中午回来炖羊肉。晚上，因为我们家比较补，我妈妈她不太晚上回来，就是那锅羊汤接着，然后羊肉泡什么。你想，你打小吃这些，长大吃 啊，我明白，就跟我吃饺子，我对饺子的感情一样。 就是他已经 吃伤了， 哎，吃伤 了，真的。 青衣草原也加了羊汤。他刚才我说了加了一个新东西，我不是忘记的名字，我是你们自己去吃吧，那个东西比较奇怪。 嗯， 前两天那个就是什么战争史研究啊，那个这几个那个老大佬们，还有包括中央台的张腾岳老师都去吃，对这个东西赞不绝口，但我有点不敢吃。 张腾岳一是西北人，一位 哦，哎，他们吃的好嗨呀。然后但 行，下次我问问他。 对对对对对， 来先进广告，你把口水先咽咽。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抓紧时间呗， 刚才一直在说考的了啊，包括东边，比如说像蓝调庄园啊， 对对对， 关门了 啊， 15号， 哦，就是因为要重新装修了哈， 它是改造的问题，所以呢，那个老板然后现在在双井富力，不是双井的富力城那边， 有富力城 啊，开了一个那个就是叫潮汕小馆 啊，就吃广东烧鹅呀， 吃广东，因为他其实也学过粤菜什么的，然后开了一个这个，里头有什么各式各样的汤啊，有什么潮汕风味菜什么的，到时候替大家叫汤鼎福。以我们对杨洋的了解，应该差不了，因为这小伙子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 靠谱的， 别一路畅通都能主持那么好，更别说。 是 好吧， 这都是开玩笑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美术馆后街有两个地方，一个叫串府，就是吃烧烤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金缕园吃涮肉的地方。他们家现在有那个团购的那个，还挺划得来的。 好， 而且在那个鼓楼那附近有一个吃烤羊腿的，特别有名。好多我认识的就是北京孩子们特别爱往那儿扎堆儿， 说的是炭火。 哥，你去过吗？ 炭火， 没有， 我 炭火烤羊腿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我不吃啊，所以我没去过。但我听他们说好像就在鼓楼那附近，说特在一胡同里特难停车。 行，下次咱俩去 吃。就是 啊， 没事，你可以带他去，他又不吃。 对对对，我给你们烤。 那还真不太放心。来来，刚才都说了烤了涮吧， 杨大爷 、 嗯， 那杨大妈算吗？ 杨大妈算小馆儿 啊，杨大妈他们家没涮肉， 但是 有羊肉包子。 对，我特别爱吃他们羊肠包子，哎呀， 包括他那个 羊卤煮， 羊卤煮，包括他 羊血、嗯、 啊，羊血粉丝汤， 对对对对， 挺好的 啊， 我觉得里面的粉丝特别好吃。 又来了， 不是他那个真的那个羊血粉丝汤，你但凡那羊不新鲜， 对，就没 那一定没法吃那个，对吧？ 不，我觉得最好的是因为去到那儿之后，你基本上花50-60块钱一个人， 对， 你能吃 就扶墙出来了， 哎，吃一肚歪。 我觉得他们家的就是菜量太大了，尤其那油饼儿老大一个。 行，下次你批评他们啊， 你批评他们菜量太改小点是吧？太大了吃不了， 就还能多吃几样，你知道吧？ 可 以，所 以 得人多去嘛， 是的，是的，是的。 大德涮肉， 大德， 你们都没去过？ 没有。在哪儿？ 在哪儿我忘记了。但是我原来是大德涮肉，还有，你看我常去的几家，我跟你数，八先生， 八先生， 大德，然后呢，四季 。 再往以前口福居， 口福居啊， 然后我最爱吃的是口福居他们家的那个烧饼，然后还有糖蒜，然后还有后来慢慢的杨大爷，然后基本上南门。 南门， 我就去这几家。 那还有一家那个历史比较久远的，叫老门框爆肚涮肉。他们家羊肉也特别好，而且他们家有烤羊肉串。 哦，不错。 最重要的是24小时的。 啊，真的？ 是的，是的，他方庄那个店是24小时的。 那我跟人那耗到5点，我还想继续的。 朋友， 不是 没有，因为早班车嘛。 啊，想继续再往下耗，人说我们那您点早点吧，我们这片没有了。 他早上5点就有那个牛肉大包子、豆腐脑。 哎，早上5点我坐这啊，夏天早上5点那个东西还没上，起码得5点半。 5点半 。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南门，然后包括洋房涮肉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有一点传统式的涮肉。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一说啊涮肉，那我知道。可能都是新派涮肉，对吧？ 对， 那一说就是啊，四川火锅，啊，重庆老火锅，可能都是这些。 对，那不能叫涮肉， 那不能叫涮肉， 那只能叫火锅。 然后我再说一个啊，就每年这个季节我特别爱去的一个地儿，就是那个就是六不炕里那个叫什么爆肚房来着？ 金生龙。 金生龙。 金生龙。 嗯，那个每年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去吃的，觉得是最美的。嗯， 对，他们家也是特别 那个，一个是各种肚，嗯，分的特别，类别特别细，肉分的类别也特别细。嗯，你想吃什么，人那个墙上都有一个图，就是羊的哪个部位，它口感是什么样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人都分的很清晰。你想吃什么样类型的，而且那肉也好。 嗯。 跟他类似的还有一个就是鬼街那个玉德福 啊， 对，那也是 对吧？啊，那也是一个老馆子了啊。 对， 也是这类特别传统而且做的特别精细的这种店。 是的， 是的，哎，玉德福真的不错。 是是是， 但玉德福也是最近这一年我去的特别多。 嗯， 但是真的好吃， 真是好吃， 而是那个百叶， 嗯， 还有那个肉也好。 哎，我就记得那还有那个那年咱们一块去那个金生龙。你给涮的那个不是你涮的，你先尝的那个羊肚仁儿，哎呦真好吃， 就是我提议的对吧？ 对对对，你先尝了一口之后就号召大家都吃，后来你好像就没再吃上， 就是没再吃上嘛、啊、因为肚仁要涮的好爆的好的话， 对对对， 是脆嫩的， 特别脆特别甜，那个嫩、嗯、那劲儿好。 F 您说的那个是大德酒厂，我说的是大德涮肉，不是一个德。 嗯， 劲松应该有一家店，然后他大德涮肉有几家店呢？ 嗯， 我知道劲松有。 嗯，包括信仰，他说了鼓楼那个是不是炭花烤羊腿？ 哎、不是。 哦，不是这个， 记得了，我不记得了、嗯，但有可能就是炭花吧， 是吧？ 有可能。 印第安人说了，老鲍三的涮肉也还可以， 啊、老鲍三 也、 哎、 对对对， 他说 好多店、啊、 老北京传统的， 对对对， 长营三兄弟， 那长营三兄弟 对吧？ 长营三兄弟 啊，还有匹夫 ，Rav 说了，说匹夫涮肉怎么，匹夫也不错 啊，匹夫 也挺好吃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涮羊肉， 嗯， 啊，新源里的大德啊，还真是，因为那家店我没在，去， 嗨。 还有那个就是往那个南锣走的那个十字路口、嗯、有一个北门涮肉，也天天排队。 啊、 嗯， 好吧，好吧。 通州那边有吗？ 有啊，那羊肚府啊，羊肚府就有涮肉、烤全羊、烤羊排。 而且通州那边应该有一条街， 对， 是吧？ 对、对， 专门是。 对。 就跟那个大兴那边的那个村儿一样、 嗯， 就是京南第一涮。通州也有一条这样的街， 是是是。 哎呀，通州要我是您的话，我再往东走走，直接到燕郊了，福城基地。 我说往西走，走不是特别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易县。哎呀，易县，我跟你说啊，那个雍正皇帝皇陵里头有一个店，那里面那个烤羊肉串是真好吃，而且随便请客， 你 撒开了。 你知道你我刚才听成什么了吗？ 啊、 雍正那个皇陵里头有一个店，那个店是什么？那个店我想的就是宫殿的店。我这里也能吃？ 有一个小饭店。 啊、 特别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今儿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啊。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 哎，谢谢大家。 我是熊丽，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